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可福音1章14到20节，耶稣讲了两句话。第一句就是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第二句是耶稣向彼得与安德烈他第一批门徒所说的，他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这些话我们今天都会谈到，但是我一开始要注重耶稣所讲的那三个吩咐或者命令，那就是悔改、相信福音、跟从我。悔改、相信福音，还有跟从我，这三个吩咐是耶稣2000年前对众人与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。但是当然耶稣今天也跟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说一样的话，悔改、相信福音，还有跟从他。那么这三样我们有没有做？很多基督徒，有可能包括你在内，听这三个话、三个命令的时候，就回应说：“那前面两个我都已经做了，现在只剩下第三个，我每天要尽力做那第三个。”那意思就是说，我早已经悔改过了，早也已经相信福音了，这两个我都已经做好了。现在只剩下要好好地跟从耶稣，一直努力地要跟从他。那么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前面两个吩咐，要悔改、要相信福音，跟我们今天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只要听，不断地听那第三个，就是来跟从我。但是情况是这样子吗？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，你是个罪人吗？或者你已经不是个罪人？那我真希望你可以承认你还是一个罪人，并且因为你每天还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你每天还是要悔改，承认你的罪，并接下每天要相信那耶稣赦免你罪的福音。是的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这悔改与相信福音是我们不断地要做的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还是罪人。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绝对不会从这两样毕业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要跟从耶稣了。当耶稣叫西门与安德烈要跟从他的时候，他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这样的跟从是比较独特的，这个跟从是为了当耶稣的12个门徒的跟从，他们要实用宣讲教导上帝的道与给人施行洗礼，来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使徒行传就记载了彼得与其他使徒是如何做的。那么只有今天的牧师是比较像当时耶稣的门徒，所以不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要那样子跟从耶稣了。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至少多一次另外一次也叫众人要跟从他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有基督徒应该是那样子跟从耶稣了，舍己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他。 我们不应该为自己而活，反而应该舍己，也应该愿意为其他的人而受苦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人受苦那样子。那么另外一次耶稣类似地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耶稣自己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应该跟从耶稣，像他一样服侍其他的人。你看你自己是你家人的仆人吗？你看你自己是你朋友邻居的佣人吗？这就是跟从耶稣的意思。那么讲到这里，一定要说，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你们多多少少一定都在跟从耶稣了。你们都会服侍别人，不光是为你自己而活而已。那如果你连一点都没有做的话，那你就不是基督徒。那这好比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们两位马上就这么做。耶稣的话，自己上帝的道，自己就产生那正确的回应。这也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一定会结出一些葡萄。所以虽然我们的果子或许不是很多的，但是还是有，感谢上帝，圣灵还是透过我们结出一些果子。但是你应该很容易看出还有很多果子你可以结出。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可以更积极地、更认真地跟从耶稣。好，那么我们如果在这里做个总结的话，耶稣是叫我们要做那三样，要悔改，要相信福音，要跟从他。首先可以说，因为首先可以说我们都有在做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进步的空间？一定有。因此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重新做，今天早上就重新做，我们就悔改，相信福音，跟从耶稣。首先悔改，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翻译耶稣的话说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这个翻译实在太弱了，悔改吧比较是准确的翻译。是的，我们就是要悔改，承认我们的罪。那第一，你就是不够长、不够深、不够虔诚的悔改。第二，你相信，但是你的信心实在很软弱，你担心太多的事情，你根本不需要吧。第三，跟从耶稣呢，你常常反而跟从你自己肉体的私欲，跟从那败坏的世界，甚至跟从撒旦，当他来试探你的时候，悔改吧。接下来，相信福音。其实可以说，我们今天这整段经文都是福音。是谁在掌管这整段经文呢？不是耶稣第一批门徒，不是众人，是耶稣。那么他为什么在这段做他所做的呢？上帝的儿子2000年前怎么在那里，在这里这个世界上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呢？这已经太奇妙了。上帝永恒的儿子竟然没有在他充满荣耀天堂的家，他反而在这充满忧愁、充满痛苦、充满邪恶的世界上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 包括他为什么在叫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也叫你我要悔改、相信福音，还有跟从他呢？纯粹是因为他爱我们，这就是福音。是的，2000年前的时候，日期真的满了，上帝的国真的近了，因为爱我们的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了叫我们要悔改、相信福音，还有跟从他，更是为了完整地做我们自己罪人所做不到的。我们基督徒的确有悔改、相信并跟从，但是我们的表现还是蛮差的。我们也根本不能靠我们所做的在圣洁上帝的面前站得住，我们就是做得不够好。但是耶稣完整地做得够好，并且代替我们完整地做得够好。我们通常不会说耶稣悔改、相信并跟从他自己。首先，耶稣当然绝对没有他自己的罪，因此他也绝对不需要为了自己的罪而悔改。但是耶稣所受的约翰的洗是什么样的洗呢？我们经文前面几节就说是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耶稣受了悔改的洗礼，为了使罪得赦免。圣经另外真的说到，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无罪的耶稣担当我们的罪，因此就受了悔改的洗礼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。非常奇妙。这样我们可以很小心地说耶稣悔改了。那接下来耶稣相信福音吗？我们也通常不会这么说，圣经也没有这句话，但是有不少经文表达耶稣信靠他的父。比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这段不仅提到耶稣就是因为信靠他的父而向他祷告，这段也提到耶稣的虔诚。是的，耶稣也虔诚地顺服，或者虔诚地顺从跟从他父上帝的旨意。这种经文不少，比如刚才那段的接下一节，基督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好，结论是耶稣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悔改、相信并跟从，并且耶稣是完整地做这些。那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？是因为我们罪人非常需要耶稣这样做。我们基督徒有悔改、有相信、有跟从，我们也必须做，也继续必须做这些。但是我们不能靠这些得救，我们得救的确据也没有建立在我们做的这些上。我们不是信靠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乃是信靠耶稣，他才是可靠的，是完整地做我们罪人所应该但是没有做到的一切，甚至他也悔改、相信与跟从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上帝也就给你披戴了耶稣所做的一切。你所信靠的是这基督的作为，不是你自己的。基督所做的就是福音。 你可以相信，可以每天相信这宝贵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已经重新悔改了，我们刚才也听完那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的福音，现在只剩下跟从耶稣了。哇，这好丰富啊！一定要先讲我们如何已经跟从了他，还有今天如何正在跟从他，还有将来如何也一定会最后一次跟从他的例子。第一，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是已经跟从耶稣了。圣经说，借着洗礼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。我们是这样跟从了他，太棒了。接下来今天早上耶稣来到了这个地方，他的话就是在这里，你就是跟从他来到这个地方。耶稣也透过吴牧师，就是耶稣的代表，赦免了你们的罪，太棒了。等一下耶稣的身体宝血就会来到这个圣坛上，你们也就会来到前面跟从他，为了从他领受他自己的身体宝血，为了给你吃喝，为了赦免你的罪，太棒了。最后一次的跟从呢，就像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受苦受死之后，他就复活升天了。同样，你这一位基督徒，你在世界上有跟从耶稣，有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，也会受苦，但是有一天这些会结束。你受死之后会继续跟从耶稣，你也会复活升天，并进入耶稣的荣耀，在天堂里面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真的是太棒了。那么因着这些太棒丰富的跟从，我们今天离开这个教会之后，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跟从耶稣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跟从他，就像他一样服侍其他的人。是的，在耶稣丰富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每天可以持续地悔改，相信福音，并跟从耶稣了，一直等到父上帝最后接我们上去，使我们跟从耶稣进入天堂，并永远地继续在那里跟从他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